有他们能打起来吗？ 你问我干嘛呀？ 你窦尔敦怎么会跟麦考白鼠打起来了呢？ 这窦尔敦呢？你快脑袋干嘛呀？ 这个，哎，对了，这是这么当的事情。 怎么当事？ 这个事情啊，他就是呀、啊，人不说不知，目不转不透，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。 是， 跟我这么一说，你这么一听，就这么当的事情完了。 怎么一当的事情了？这是啊？你说什么了？ 这个窦尔敦呢？ 啊， 他是那天咱问怎么，咱不是问中去的吧？对了，问中去了， 问中了，这森龙也在这个金鱼胡同了。西口入南了，万东呢 就过了这个东安西城的北门了。 说东安北门啊，那窦尔敦呢就是那么就出来了。哎，对了， 这不像话。 对了，他出来了。 他怎么会出来了？ 他这不有吉祥戏院吗？ 这个窦尔敦呢不是那真正窦尔敦， 是唱戏的那窦尔敦。 这窦尔敦呢唱盗御马，这人有点啊胃病，下来又饿了，吃这功夫 买一毛钱的烤白薯去， 卖白薯的行人给他混量小一点，给窦尔敦就出去了。 哎，这可不对，你天天在这儿摆着，今天给我小份量， 就卖白薯的， 没错，谁也不少给。 窦尔敦说：“你怎么会不少给？我又有。”这窦尔敦呢，他是胃病闹的，一着急把秤给撅了，卖烤白薯的不答应了，被伙计抄起来了，你撅我的秤。窦尔敦呢？跑进去了，他没有家伙呀，他刚到马回来就把护手双钩抄起来了。 你要干嘛？ 在场上的这么会儿功夫啊，是那个四郎看母，杨四郎啊顺场上下来了。你说这窦尔敦怎么别人打起来了？ 这你在天上干嘛站着好看呢？进去吧， 可是把窦尔敦给推到里头去了。他不是真人，他是那个戏台上的事情。 哦，唱戏， 哎，明白了吧？ 人家你要这么说还像句话，他是这个唱戏的杨四郎， 是不是有这么 唱戏的窦尔敦？ 那么他叫什么呀？ 不是，刚才你说那窦尔敦跟麦考白鼠打起来了， 这不是还是 杨四郎过来纳里去？谁 还是窦尔敦的？这不干 什么？我说您明儿往后再说话，您把那人名带着。您光说窦尔敦的这个杨四郎啊。谁听着都别扭， 这不是我说话不是爱抄劲儿， 是您爱抄劲儿。您我这又出汗了， 您可真有点，你真能说。我干什么？没关系，你这马褂你穿，你的过年就再沟通去还不行吗？过年 最好您有钱就是多做几个马褂才好呢。 我聊聊吧，我能走行吗？ 我再聊聊，再聊聊。他那个人呢、啊、他根本他就叫窦尔敦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窦尔敦，他 应该得呀，带上个唱戏的窦尔敦呢、啊、跟卖烤白薯打起来。 他我就是 后来又出了一个演员呢，是杨四郎给串的架。 他 这么可以说、哎、 他不也叫杨四郎，那不也叫窦尔敦吗？ 您那么混轮着说，那谁听得明白？ 可你呀、啊、他没那么大文化，你就听不懂，你知道啦。 可您说话也超劲儿。 那么看完了热闹了，我们就回家了。回家了待一会儿我就躺着睡觉了。我正睡着睡着呀，一听，嘟嘟嘟嘟，在我们那个院子有蛐蛐叫唤，我最喜欢是蛐蛐。 是啊， 我赶紧就起来了，穿好了衣服，我说逮这个蛐蛐，这个儿不小啊。我到院子这么一听啊，嘟嘟，没在院子， 哪儿呢？ 在我们那个街门口呢。 这蛐蛐还真老吧了， 个儿还真不小。我到了街门口，嘟嘟。没在我们街门口， 在哪儿呢？ 在胡同口外头呢。 哦， 到了我们的胡同口外头，我一听，嘟嘟，没在胡同口外头， 在哪儿呢？ 在丰台呢。 啊！ 我到了丰台，我一听，嘟嘟，没在丰台， 在哪儿呢？ 在天津呢。 嚯！ 我到了天津，我都没听，嘟嘟，没在天津， 在哪儿呢？ 这蛐蛐在唐山呢。 啊！ 我到了唐山，我一样一听嘟嘟，声音特别的大。我找了好几天，我才找着这个蛐蛐窝。 嗯， 这蛐蛐窝呀，嗯，有这个礼堂这么六个大。 嚯！ 我找好些人，我们就拿铁锹镐头，我们就挖这窝，挖这蛐蛐，挖来挖去，打唐山挖到山海关 啊， 才把这蛐蛐挖出来。这蛐蛐蹭往出这么一蹦，我一看它这个身子呀。有七列火车那么长， 嚯！ 这蛐蛐这个须啊，有电线杆子那么老憨 啊， 就他那个眼睛啊，有500株电灯泡子那么亮，